那么这个在六如里面是最后的一段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段，因为在六如里面，眼耳鼻舌身要比起这个一根呢，前面五根呢是属于色法，一根呢是属于心法啊，所以比前面呢当然要重要的多了。这一次我到南部去讲经，也有许多同修同学们呢来告诉我，正法确实是难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正法总是平时的，绝不标新立异，好奇无怪。而年轻人呢，好奇心重啊，凡是看到奇怪的，他都要去尝试一下。有一些一尝试就不能回头了啊，所以有些同学们能告诉我们，说是许多同学走上了邪道啊，或者是把一观道啊误以为是正法啊，在佛法之上啊，那么其余还有很多邪知邪见。那我也就告诉他，在过去可以说众生的福报比我们先前要殊胜啊。佛法自从传到中国来，是我们中国朝廷派人请得来的，理起来，所以帝王大臣都是皈依佛法，而且都认真地学习，对于邪正能够辨别得很清楚，所以在以往这个邪知邪见呢，不容易有所活动啊。那就是懂得正法的人很多啊，邪法不行。就是以满清为例子啊，满清政府啊，从帝王这些王公大臣都是学佛的啊，而且都是正式学佛皈依的，所以国家禁止邪教。那么现前呢，我们是民主时代，什么都自由了啊，正法反而没有人理会啊，信奉邪法的人越来越多。给诸位说，这个现象决定不是好现象啊，邪法这个执政了，社会国家就动乱，这是必定的道理啊。那么将来必定还有很苦的日子啊。但是诸位晓得，经里面常讲，这有共业有别业啊，共中有别，别中有共啊。所以我们要珍惜正法。 那么中这个南部啊，也有不少人啊，到这个台中想去见李老师啊，结果李老师那边拒绝不见他们啊，有的见到面了，受不到几句话了，下面人就请他走路了啊，所以他来问我，这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？我说台中今天所采取的是保守的政策啊，为什么呢？就是邪说已经普遍到不可收拾了。如果我们说这个也不对，那个也不对，反而得罪人啊，不如我们各行其道。因此中部就是讲座也都是老学生，不收新学生啊，保存一点正法的命脉啊。我说我们在台北图书馆这个小道场，我们也是采取这个方式啊，也是采取这个方式。今天这个时代，唯有这个方式，我们才能保全自己啊，不卷入啊这些邪之间的漩涡里啊。那么这是值得提出来向诸位报告的啊，那就是正法实实在在啊，太难得啊，太不容易了啊。这个经典我们一定要慎重的选择啊，要慎重的选择啊，绝不能选择着伪造的经典啊，现在这个伪经太多啊，甚至于很多高雄医学院的这个同学呢告诉我啊，有许多这个伪造的经典呢送到他们那边，他们不晓得怎么处理法。那我就问他了，你们有没有看见过别的人处理的办法？他说有，禅云法师那边都把它烧掉了。他说我们烧掉可不可以？我说可以。啊，那么如果你不愿意烧呢？他的有什么这个神庙的道场啊，你也可以送给他们。啊，那是哪个地方印的？或者他印的后头有地方，哪个地方印的，你就花一点钱给他寄回去，啊，给他退回去。啊，我们不要他，啊，这也是一个办法。啊，烧掉是一个办法。跟他照原地点寄回去啊，也是个办法啊，表示我们不接受啊。那么今天这段经文呢，是借着前面呢一段来的啊，前面跟诸位说明过，这个意志根呢，也是菩提正法老相啊。说因于生灭二种妄尘，这个意根所对的是法尘。法尘呢也有两种啊，所谓生法尘灭法尘啊，我们要晓得亦如同样的是无自性啊，他怎么现前的呢？佛在此地告诉我们，是因为浮尘根与生灭 两种虚妄不实的法尘相对，这一相对所谓是念瞻即知啊。那么它起的作用啊，就是知，啊，就是有这个觉知性，啊，所以说即知之中，前面五根都说的是发见、发闻，而这个地方呢说即知，可见的前面五根对境呢，就跟照相机一样。摄取外面的景象没有分别，谁在那里分别呢？意在那里分别，意在那里分别，那么这个地方讲的第六意识，他在那里起分别，相呢是虚妄，分别更是虚妄。那么这段事情可以说佛在一切这个大乘经，尤其是了义一乘经典里说得太清楚，也说得太多啊。我们虽然听得耳熟，可是境界转不过来啊。这个就是心地不能清净，生死不能了，原因在此地啊！如果跟你讲起来呢，你都懂啊，因为你听过很多很多遍啊。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你就不会用啊，你依旧是迷惑颠倒啊。那么在这一章里面，经文一共是六段，我们已经念到五段了，今天这是最后第六段啊。般若经里面给我们讲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我们不明了啊，为什么是虚妄啊。那么这一章经里面都是给我们解释虚妄的道理啊。菩提顿发老相啊，哪里是真实的呢？本经里面佛给我们举的例子啊，犹如啊灯上的圆影，前面都读过啊。我们病眼，眼睛有了毛病了，看到空中有花有花，看到这个灯上呢有个眼影，凡是害过眼睛的人都有这个经验，这叫妄相。我们眼睛看到这个空花圆影呢，这一章前面念过，是眼睛的疲劳的相啊。那么十法界一真庄严，就是我们真如本性顿发的老相。那么这个相有没有呢？给诸位说，这个相是妄相啊，非有非无。这个非有非无啊，是同时的啊。这个相在给诸位说呢，不生不灭啊。你们想一想的时候，定眼看空中之花，看灯上的圆影，你眼睛有病，确实看到这个花的圆影有生吗？ 有灭吗？诸位能够说是切入到这个道理，能够把事实真相看清楚，所谓不生不灭，无生法忍，当下就可以证得啊！一切大乘里面所讲的这些究竟了义的道理，你一听通明白。所以说不生不灭也是同时的啊，你晓得是一切法无不生不灭，一切法也就不垢不净不来不去啊。啊，这个时候你自己已经得一心，这是一心的境界。你得一心了，你才能够见到一真法界。啊，我们用的是虚妄心，在境界里面，啊，起伏虚妄的分别执着全是假的，啊，决定不是事实。啊，所以这个轮回之相啊，实实在在冤枉啊。妄如轮回啊！啊，但是我们依旧还是这样的迷惑颠倒啊。那么这个最主要的就是此地所讲的极致居中习错内尘啊，见闻逆流啊，流不及地。这几句话怎么讲法呢？啊，刚才我们讲的极致，佛在《圆觉经》里面说，所谓妄有缘起，愚众集聚，假名为心。啊，这是《圆觉经》上几句话。啊，也是这一次我在高雄讲的，刚好讲到这一段。啊，那么这就是讲一个第六意识，我们现在执着的心。啊，你心里想什么？啊，你有什么意思？这个想跟意思，同是第六意识。啊，第六意识是个什么东西呢？啊，佛说的，妄有缘起呀，缘是攀缘。气是气氛，我们讲吸气啊，就是虚妄的攀缘吸气，愚中集聚啊，在哪个当中呢？就是生灭二种妄尘之中，这就叫做心啊！佛说这假名为心啊。而本经里面佛讲的也讲得非常好啊，前面我们读过，居缘内摇啊，啊，给圆觉经里面讲的一点样啊，居是居集，缘就是缘起。就是攀缘的这个习气在里面活动，这个摇就是活动的意思，它不是个静止的啊，它是个动向。怎么个动法呢？就是虚妄的分别执着，此地讲的极致那么这就是把这个第六意识的来源样子给我们说出来。它起作用呢，就是法起这个信心啊，这个起作用就是我们一般讲 造业啊，他造足，造足就叫做业啊，他造足，造足呢，无非是在身口意三方面啊，身口的造足都是意在那里发动的。意里面的造作，最粗显的就是贪嗔痴慢疑啊。我们讲这个无，这个恶见六种根本烦恼啊啊，这个是意的造作啊啊，表现在身口当中。这是讲他起现行，这起现行之后，一定就将这个现行呢，又集于这个种子，啊，集成种子，啊，所以在唯识里面讲呢，它是属于无福无集，啊。那么我们晓得前五根的现行都是从这个一根种子所发生的，习错内成呢，习是讲气质，习是其气啊，错呢也是当错取讲，内尘就是无表色啊，叫内发尘，外面看不出来啊。譬如我们一想，哎，台北火车站，这个台北火车站那个像啊，立刻就现形了啊。你这一想，它就有像，这个像呢，就叫做内发尘啊，内发尘。啊，那么也是外面这个五尘落屑影子啊。那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呢，就是印象啊，你有了一个印象，一想这个印象又现起啊。还有一种相呢，就是根本没有的这个相，你能够在妄想当中现这个相形啊。就是经里面常常讲，龟毛兔角。啊，龟没有毛，那你一会马上就想到，那乌龟身上长了很长的毛，啊，兔子长了奇奇怪怪的角，啊，实际上没有，你能够想得出来，哎，它会现这种像，那么这个呢，都叫做内尘，啊，那么这是讲习错内尘，啊，这些内尘呢，无非是过去这一些诸法的影像。落下的种子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觉知性呢，它是念念吸取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未来还没到，它会想啊，它会打妄想啊，吸取这个三类境界。同时啊，也时时受这个三类境界所熏习啊。那么这是讲习错内尘的意思，说见闻利留，留不及地，这一句话诸位要特别记住啊。前五根与同时的意识，它是向外面向外奔移啊，啊，也就是说它是顺流外进啊，这个。眼根啊，本 色尘，耳根本身尘，啊，都是语言外面的物尘，啊，那么我们叫它顺着流。所见的呢，我们可以说都是性境，啊，也就是说限量的境界，啊，就是眼睛见一定有个东西摆在面前，啊，如果眼前没有这个形象，眼就不会见，啊，所以一定啊要性境，啊，就是限量境界。那么他没有能力呀，反离。眼不能见到眼，耳也不能听到耳，啊，它不能够返回来语言内发展。可是意识的功能呢，就比前五识要大得多了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它有能力返原，啊，它有能力往外面去圆，就是随着前面五识去分别外面成见，又可以向内边，啊，这就叫逆流了。逆流啊，是前五根所见不到、闻不到、嗅不到、尝不到、觉不到的所在，哎，它都能够圆得到。啊，这是第六识的功能。特别的大，啊，所以叫做见闻逆流啊。啊，那么这个呢，就叫做意之根。啊，为什么说它流不及地呢？这是说明独头一时。但能依一根而圆内尘，但是它也是圆不到它的根，啊，正如前面的五根一样，眼不能见眼，第六意识也见不到一根。那么一根呢，就是它的本地，啊，我们晓得一它也有一个根，生这个意啊，一根呢就是第七识，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它的这个功能再广大，确实第六意识这个功能非常之广大，啊，但是它不能够翻云。能生他的一根，啊，那么这是一种说法。另外一种说法呢，这都是古人讲的，啊，我提出来都供给大家做参考。第六意识虽善分别，不能见性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性呢，才是生识的根本。啊，那么我们要想用第六意识，啊，思维想象，要想求得无上菩提，这个是办不到的。啊，再给诸位说。用第六意识本经前面讲过啊，用得最正确而没有错误，你可以能够证个阿罗汉果，啊，辟支佛果，不能见性成菩萨，啊，它的功能就是这么大了。 在我们念佛法门里面来说，第六意识的功能可以达到四意心不乱，不能够证理意心不乱。那么像这些道理我们一定要晓得啊，否则的话呢，如果我们错用了心，这是很冤枉的啊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就不能修成预期的结果啊。所以楞严经一开头就是教我们用心呢 啊所谓因地心与果地觉一定要相应啊。如来果地是清净寂灭的啊，第六意识它是个动的啊，它不是寂静的，具言内有啊，永远是不安分的 啊总是想东想西，一天到晚都在那里打妄想啊。如果我们用第六意识念佛，在念佛也是妄想啊。为什么呢？它与第六意识相应吧。那么我们晓得这个道理，八万四千法门里面，可以说除了净土之外，你要用第六意识修行都得不到结果啊。换一句话说，都没有成就啊！啊，你看参禅在那立心意识，这个是先决条件啊。心是阿赖耶，意是摩那，识是第六识啊，你才有资格在禅里头成就。言教啊，也要立心的事。换句话说，无论在行门在解门，如果不邪心一时，就不会有成就啊。净土法门的好，好在哪里呢？啊，我不邪心一时，还用心一时，我来修这个法门，只是不能成就理业心而已啊！啊，那么我们修成事业心，我们甚至再下一层，我们修到功夫成片，待业往生，我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呀，再学心一时啊！我修理一心不乱，不是不行啊！这就是净土法门殊胜之处啊！除了这个法门之外，任何一个法门没有这个例子啊！所以净土好就好在这个地方啊！我们这个心意识一下要学不了，就是断不掉啊！那么换一句话是，只有在净土法门还有指望啊！啊，学了这个法门之外，任何一个法门没希望。啊，这个我在此地斩钉断铁的给诸位说，啊，绝对没希望。为什么呢？此地讲留不及地呀！他没有能力见性啊！啊，因为真如本性啊，不是分别能够见的啊，用分别心见不到 那么你要听的，好，我不用分别心了，不用分别，你还是在分别，你分别什么？分别不用分别了，所以没有办法了。啊，那我们能不能真正离开心意识给住持？能。啊，但是真正离开心意识，决定不能作揖。啊，就是你心里有个意思，哎呀，我离心意识了，结果还没有离。啊，还是心意识在那里分别，在那里假想我离了，实际上是假想，不是真的。啊，真正要到这个境界，给诸舍没有别的办法了，只有把心静下来，啊，老老实实的，啊，或者是念经，或者是念佛，啊，水到渠成，功夫到了，这个境界自然现前，故则所谓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哎，你到了这个境界，你也说不出来，你说出来，别人也不懂。啊，那么我再给诸位说，佛说出来了，一切经都是佛的境界，我们不懂。啊，我在此地给你们讲这个经，你们听了似乎是懂了，其实还是不懂。啊，为什么不懂呢？因为你没有舍心意识。啊，这情形就是这样的。祖师说出来了，你比如六祖坛经，大家念过了，六祖把他所证的境界全说出来，我们听了也不懂。虽然很详细的给诸位讲过了，你也是听到似懂，实际上非懂啊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如果你真懂了，你就跟六祖同一个境界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你现在还有没有烦恼？你现在还有没有生灭？入了这个境界，不生不灭；入了这个境界，没有烦恼。啊，烦恼永远断尽了。啊，所以这个东西是功夫问题。啊，功夫可以渐进。啊，你比如在讲席上，我也常常劝勉诸位。啊，我学佛得一点点利益，啊，就是23年没有离开讲席。啊，讲席里面天天熏习，悟入这个境界是自然的。啊，怎么个侮辱？天天熏习吗？所以要是注重熏习，啊，天天在熏习，啊，所以诸位是念经很重要啊，啊，每天至少能够有1个小时的时间去念经，啊，念经的时候呢，不要求解。啊，为什么一求解就落到意识里去了？就又是心意识了。啊，念经的时候不求解，但是要有愿求解。那可不能用心，为什么？你用那个心呢，是第六意识心。啊，所以只管念，念一遍呢，有一遍的悟处，心里很欢喜，法喜充满。啊，念两遍呢，有两遍的悟处。如果诸位啊用这种方法去念，啊，10年开悟的，有了悟处了，你的根性算是立的。啊，20年开悟，30年开悟， 这都是普通的现象啊，千万不要认为哎呀我念了两个月了还没开悟，那算了不念了，那你是永远没指望啊，你没有耐心的。啊，我们看看成佛要三大圣起劫，你三十年开悟了，那你比这个三大圣二圣起劫那些人那高明的太多了啊，所以要有耐心，要有恒心啊，什么都不求，心地很平淡啊，就是随缘过日啊啊，学一个与人无争，与事无求啊，别人争我们退让啊，我们自己晓得无始劫来业障太多太多啊，所有的魔障啊都是消灾的嘛啊，我们那个灾颤也颤出不了，这个魔障一现前灾难就去掉了，就消掉了啊。如果你在这个里头有争执有分别，那就障碍越加越重，消不了了啊。所以要清净啊，要慈悲，障碍就消除了，你自己心才真正清净，智慧增长啊。所以这个地方这一句我们一定要把它牢牢地记住啊，就是第六意识的功能决定不能接近啊。我们念佛礼业心呢就是见性啊，所以它虽然有反缘的功能，他也不得性啊，这个我们叫他做觉知性啊，就是艺术明觉知性。此觉知性呢，利彼物昧生灭二尘，离尽无体啊。那么这就是说明他是虚妄不实在。是清醒的状态，昧是昏迷的状态啊，睡熟了啊，睡得很熟啊。经文里面呢是以物昧说于身，生灭呢是说于心啊，说于心身是彼之相分啊，心就是见分啊，心是见分，所以离开了见相两分，没有自体啊。唯识里头举的比喻也举得很有意思啊，他把见相两分呢比喻作蜗牛啊头上的两个角，蜗牛的两个角你说是真的是假的吗？啊，有的时候缩进去没有了，撑出来有，缩进去没有了，所以它这个角啊也是非有非无啊。啊，它为什么不比着这个牛羊头上两只角呢？那两只角撑出来缩不进去的，那是真的，蜗牛的两个角是假的，不是这样。那你们看唯识论里面常常把它比作蜗牛的两个球，这见相两分啊。为什么？没自信，没自信啊。前面跟诸位说过，五根各有本位，我们能看得清楚啊，眼和眼在面孔上啊，耳鼻各有各的位置啊，意在哪里呢？ 一在什么地方？啊，一就是妄心啊。楞严前面七处真心找不到啊，啊，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也不在中间，我难分的到处找，找不到。所以佛在此地就举出啊物昧生灭这两种相啊，来显示一如毕竟无体。啊，这个诸位要回想一下前面七处真心就有趣味啊，不管是真心或者是妄心，七处真心的时候佛并没有说是真心妄心，